11月2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首先预告一下，今天我们骚动音乐6至7将会有嘉宾 AP 潘宇谦的， 没错，亦都带来他的新歌啦，亦都讲一下他的一只国语专辑终于都推出啦， 好像年几两年前跟他做访问，他一直讲紧有筹备紧，一直期待紧，跟住终于就推出了啦，亦都他不止在香港的，香港以外的地方都有一些不同的媒体啊、啲平台啊、音乐平台嘅关注啊，成绩亦都几好啦。 冇错， 亦都会即系包含到喺呢个访问里边，亦都会即系回顾少少啊呢一张嘅国语专辑，因为当中都有啲派台作品之前大家有机会听过嘅，即崩溃啊等等呢啲。咁啊会讲下嗰阵时创作嘅过程啦，同埋即系讲童年嗰个先紧要啊。系，因为基本上佢嘅其实佢讲嘅呢一张国语专辑 High Time 同埋新歌《寂静的诞生》都系讲成长呢件事。 冇错， 但系咧佢嗰个音乐上面可能会比较着重于。即系歌里边啊，会讲哦，音乐相关成长啊，屋企人嗰啲。但系咧，佢自己比较真系校园嘅时候啊，嗰、那个自己系点咧？今日我哋就倾得到啦。佢话连经理人都冇听 过，值得探讨。 直情你觉得好似就系听佢呢张国语专辑同埋新歌咧嘅一个前传， 冇 知道下佢由细到大点样，之后再听咧，哇，好精彩啊！系你谂下，连佢经理人都冇听过嘅时候，咁啊， 犀利啦！ 系啊，所以大家都应该未必有机会听过，我哋都未听过，所以系好好听嘅。 系啦，咁啊可以转头六点钟到七点咧就会听到 A P 嘅出现啦。咁啊，至于咧今日咧头半呢粒钟咧非常之紧张啦，因为之前早几日一路都预告紧啊，我哋咧十一月十六号同埋十七号咧，亦都会迎嚟我哋骚动音乐嘅现场演出咧，亦都有两场嘅。咁啊，今日咧，至于我哋就会招募咗十一月十六号啊，吓，即系下两个星期四之后咧嗰一场嘅演出咧。咁啊，我哋喺呢半小时咧就会去招募一下一啲嘅现场观众一齐嚟欣赏我哋嘅一啲嘅乐队成员啦，一啲音乐人嘅表演咁样嘅。 究竟有啲咩嘅阵容咧？我哋又听一次先啦。跟住听完之后啦，系你想嚟睇嘅一啲单位，想支持嘅单位嘅话咧，就啱啱讲俾听，究竟方法系点啊？先听一下十一月十六号我哋今日招募啊嘅嗰个骚动音乐嗰一场，有啲咩单位啦？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斌神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1月十六号将会有 Special JNY Beast Andy is Typing Eagle Chan 同埋 Michael C， 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系啦，以上单位将会喺11月16号出现嘅。咁如果你都想入场支持佢哋睇佢哋嘅现场演出嘅话咧，方法非常之简单嘅啫，就系喺今日节目时段内啦。系啦，咁我哋都有名额嘅。咁如果即系叫做 quota 爆咗啦，咁就会停噶啦。咁但系而家开始咧，你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咁我有同事帮我接电话啦。咁你打嚟咧就即系讲即系基本资料之外，就讲下你好希望喺11月16号，其实咁样单位当中你最中意系边一个啦，话俾我哋听，咁当我哋知道下。 系啦，咁我重复多一次咧，头先喺呢个嘅宣传声带入边有提及过吓，我哋11月16号嘅一啲演出单位，包括有 有呢个 special 啦 ，Andy is Typing 啦 ，JNY Beast 啦 ，Michael C 啦，同埋 Eagle 陈天傲噶。咁啊，所以如果大家都好喜欢呢啲音乐人嘅话咧，就可以而家打入嚟啦！ 一八七二三八八，话俾我哋听啊！呢五个单位当中，你最期待啊，最想支持啊，最中意系边一个咧？系啦，咁我哋就会有同事帮我哋安排噶啦。咁、名额有限，就打嚟有机会就可以睇得到啦。 祝你好运啦、 祝大家好运啦！希望到时可以喺港台呢度见到大家啦。 冇错， 系啊！今日咧很想分享一个音乐的体验啊， 音乐的体验， 音乐的体验，好有趣嘅。因为寻晚做嘢，咁跟住之后就做下咁啊。有时上网会睇下啲唔同嘅短片啊，咁啦。咁啊，我必须要讲，即系粤语歌咧，成日都会讲啊，点样可以即系佢个流行程度系点啊，或者觉得啊，而家今时今日广东歌啊，或者以前广东歌仲有冇人喜欢，各样大家都会关心呢件事啦。咁啊，但系因为可能啊，都好耐没有去即系香港以外的地方去体验呢啲啦。喺网上面咧，听到好多非常之多海量啊， 系 一啲咧粤语金曲 Forever Disco Remix 啊。你唔系不嬲都有做开呢 呢件事系好咁啊？嗰样嘢有趣嘅位嗱，呢样嘢咧以前不嬲都有啦， 系系系。 咁啊个所谓嘅粤语歌嘅 remix 咧，官方会有出啦。所以官方会出系咩意思咧？即系一啲 歌手朋友佢出咗一张专辑，其实好多时候可能佢会有一啲 remix 版本啦， 系啦， 好有趣嘅，呢个可以讲多少少。譬如一啲八九十年可能舞曲咁樣，佢會好多時候有一啲特別嘅 mix 啦，咁喺個可能專輯裏面嘅 bonus track 或者佢另外會出一隻都會有嘅，即係最簡單，譬如林憶蓮灰色咁樣一隻非常之 hit 嘅歌啦，一隻改編都唔完全改編，因為原版都好近，咁佢其實亦都有一個叫 grey mix 嘅東西，咁就係呢一隻歌佢又再做一個重新嘅混音或者一個唔同嘅編曲嘅，係啦，咁但係都通常呢啲 mix 咧有陣時咧會一種新嘅體驗啦，亦都即係如果作為打碟嘅 DJ 咧，一個 mix 咧其實係可能方便咗喺做 DJ 演出嘅時候做嘅，因為嗰個概念就係隻歌可能 in outro 嘅位置長少少，你可以做一啲 transition 啦，因為流行曲原曲嘅話，譬如最簡單灰色咁樣，其實隻歌你一撳出嚟咧就係、是、已經係林憶蓮唱灰色。 所以又冇乜空间去俾你做一个转接 咁样啦。咁当然唔系完全做唔到嘅，咁但系亦都有啲咁样嘅版本嘅时候，可能适合一啲即系跳舞啲嘅场合啊，一啲场地播啦。咁咧，跟住之前我都有揾过嘅，好有趣咧。陈奕迅亦都曾经有其中一张专辑咧，佢出咗一个 remix 嘅版本咧，《幸福摩天轮》都有 remix 嘅。 哦， 而个 remix 咧系几唔同嘅版，即系几唔同嘅 feel 嚟嘅。系啦，咁啊， 即系唔系嗰啲演唱会改编咗原本编曲嗰种啊？ 唔系噶，唔系噶，佢嗰只系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但系你上网大家揾咧，你系会揾得到嘅。系好多，即使慢歌都好啦，佢有佢自己嘅一种重新 remix 嘅方法啦。咁样系，我又讲又睇下揾唔揾得翻嗰个专辑嘅名。remix 嗰位朋友咧叫 James Ting 嘅 ，James Ting 咧就因为。我點解會揾呢？係因為嗰陣時做訪問最近一啲嘅作品 ，James Ting 咧都有係一位資深嘅前輩音樂人，咁就睇下啊，佢以前做咗一啲咩音樂嘅時候，就見到咦，佢有幫例如Eason嘅《幸福摩天輪》做過 remix 嘅喎，有收錄過係一張remix 嘅專輯嘅喎，咁樣，咁所以我就發現到呢一件事，因為我之前唔知道嘅。即系唔知道原来会有 系佢嗰阵时都做好多一啲即系比较叫做舞曲嘅类型嘅作品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一张咁样样嘅碟嘅嗰阵时，咁呢啲系有趣嘅啊呢张叫做mixed up 啊 ，Eason 呢一只系全 remix 嘅大碟咁样样，佢里边有时代曲又有 remix 啦，跟超人的主题曲啦，黑夜不再来啦等等，咁里边 remix 嘅朋友，即系除咗头先讲 James Ting 之外，亦都有其他大家都会听过嘅一啲音乐，譬如梁基爵啊等等都有嘅，系啦，咁所以咧一路都会有啦，咁另外亦都 remix 有阵时会有一啲叫做非官方 remix， 即系一啲朋友佢自己会做嘅一啲英文会叫 bootleg 嘅版本啦，咁样即系方便自己可能喺做一啲演出嘅时候会有啦，咁同埋啊，成日都讲千禧年代最出名系咩？货车 remix 啊嘛， 哇呢、這个！ 十六，好爱人，真经典啊！ 你不论去到边度咧，即系都会听到啲货车司机喺度焚机啦，跟住嗰啲相对湿度啊， 系啦， 嗰啲一定 系嗰啲加重版，因为相对湿度本身都好好噶啦， 唔黑咁样 都好好玩，即系相对湿度本身都好好焚噶啦。咁但系 可能去到嗰啲街市咧，有时去到啲猪肉档都有啲哥哥喺度播紧噶嘛， 或者你有时即系以前可能翻去深圳， 系 啦，即系有探亲嘅时候，唔知点解你硬系有啲铺头啊。或者嗰啲你已经会听到过噶啦嘛，有啲咁样哦，呢只歌好熟，你一定识嘅，但系咧呢个版本咧未听过嘅，咁即系有呢啲我哋叫货车 remix 啊，以前叫做咁啊，呢件事就嗰、那个大家个感觉啦，一路都会凝住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千禧年代嗰个嘅嗰、那个比较嗰个文化比较浓烈啲啦，叫劲啲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件事没有一。黑停止过、 哦， 去到今时今日 都有， 所以我就喺网上揾到咧、就 是，就系咪场地唔同咗啦？已经即系唔系发生喺啲货车度，或者唔系发生喺啲猪肉档。 我相信其实 吓 嗰啲嘅新嘅呢啲叫 disco remix 啊，或者货车 remix 嘅话，我都系亲切啲，中意叫货车 remix。 好本土啊！呢 系啦，嗰件事咧，其实喺网上面你会听得到，即系有啲人整完之后 upload 同大家，即系叫纯分享啊、交流作用啦。咁但系变咗咧。你收聽嘅方法以前可能就入隻 CD， 即係以前可能有好多噶嘛，即係啲自己整 mixtape 啦。而家只不過係你嗰件事變咗咩？你都喺架貨車裏面，電話、駁藍牙，然之後上網 play 咧，都係聽翻同樣嘅嘢咁樣。咁喺網上面你會揾到，以前你冇嗰隻 CD 咧，你只能夠去可能即係探親嘅時候經過啲鋪頭，你會聽到，但你唔會知道嗰隻嘢標嚟噶嘛。而家你喺網上面咧，你就會揾得到呢件事出嚟啦。咁但係嗰個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其实佢有演变嘅，演变嘅意思系咩咧？ 首先讲嗰啲以前火车 remix 咧，就系咩歌都好啦，其实佢就会加一个 beat 底喺度咯，嘣之嘣之嘣之嘣之， 总之好重啦，你一听就觉得。 无论佢本身系快歌、慢歌、 都得 抒情歌。咩都好啦，喂，都可以做。 唔系讲笑喎，你讲起呢样嘢咧，好似印象中有一次行嗰啲，即系去探朋友咧，咁佢屋企楼下有啲细商场啦，咁有啲卖衫嗰啲铺头仔咁样啦，跟住我听到系呢一个曹格啊背叛啊。嘅 remix 版啊，就係唔啊咁樣。 其實喺嗰個叫做，我發現到即係同朋友傾緊，朋友都係做音樂嗰啲 producer 嚟。我嗰個結論就係話，其實咧咩歌都會做得到嘅原因係因為咩咧？其實嗰啲 remix 就等於拍子機。因为你慢歌都有拍子数噶嘛， 系冇错。One, two, three, four， 你只要数每一个拍子，你加翻个鼓落去咧，其实佢就变成咗呢个火车 remix 啦， 重 beat 啦。 所以慢歌都可以就系咁解咯，系啦。咁但系点样令到嗰件事咧激昂一啲、刺激一啲咧？一个少少 technical 嘅，即系以我嘅理解啦。譬如慢歌有阵时嗰个 BPM， 即系 beats per minute， 即系个讲紧首歌嘅速度， 一分钟有几 多拍 几多拍 啦咁样。可能慢歌嗰阵时120楼下啦， okay. 即系低过佢嘅咁样。咁但系咧太慢嘅话咧，如果你就咁加邊咧，又冇嗰個刺激感啊嘛， 覺得唔跳唔起啊，即系唔喐唔到啊。 於是咧，佢哋就將嗰個 BPM 咧 double 咗佢啦 ，double 咗佢意思咧，即係譬如假設歌本身90啦，佢就整個 BPM 180。 哦， 咁嘅话，因为数学上面佢咪可以 fit 到落去噶嘛， 系 啊， 即系呢个一个好好简单细个上音乐堂嘅一个音乐嘅概念嚟嘅，即系可能佢本身系四四拍嘅，你将佢咧嗰个四分音符咧拆做呢、這个八分音符咁样，咁啊可以快啲啦咁样样， 系啊系啊，即系嗰个概念系咁， 一二三四可能咁样啦，就变咗一 二三 四， 系啦系啦， 一二三四， 所以咧嗰个 feel 咧就有一种你好似咧喺马场嗰度骑咁马咧，系咁去咧就马，但系佢唔会停。系咁去，系咁去啦。跟住，但系咧，嗰一个 vocal 就好似个骑师上面咧，好悠闲咁样骑住只马，但只马系咁去，系咁去，就有种咁嘅感觉啦。咁咧，但系我话嗰个演变系在于咩咧？就系因为当你呢个理论上头先咁样讲咧，基本上你冇歌系唔可以整呢啲咁样嘅版本啦。 系，全部都得。 系啦。咁但系咧，个演变就系咧个音乐底啦。个音乐底咧就出现咗转变啦。因为而家听到嘅嗰一啲咧，个音乐底变咗咩咧？会系一啲而家年轻一辈好中意听一种，譬如一啲叫 hard style 嘅嘢。其实咧，佢都同货车remix 嗰阵时都似。货车 remix 嗰啲你可以理解有啲嗰个年代 hit 可能唔系 Eurobeat 啊，或者嗰啲深受影响嘅嘢啦。咁而家兴 hard style 啦，咁所以咧。咁就會有 hard style 嘅音樂底，但係咧再襯翻一啲粵語經典流行曲嘅 vocal， 都係一個特色嚟。 係啦 ，hard style 咧其實音樂生涯一路都冇過，因為 hard style 咧正如佢個名啊，好 hard 意思即係其實都唔易入口嘅，速度好快，啲聲咧嗰個聲我可以模仿啊，佢係。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哇！你自带嗰个 base 嘅，点解？ 因为佢哋个 base 嘅，佢哋砰砰砰砰砰。大家只需要如果真系好有兴趣咧，我唔喺度播啦。但系你上网 search hard style 嘅音乐咧，你揾到其实每一即系佢好明显噶，佢嗰个音乐风格，你一听你都几似。咁当然佢会再细分好多啦。咁但系呢一种好受欢迎，因为有时去一啲party 啊，或者会睇啲 group 咧，知道啲后生而家好中意听呢啲，因为好刺激啊嗰件事。咁於是乎佢又用而家最新嘅 hard style 呢一種風格擺個底度啦，然後上面就會有一起走過的日子啦、珊瑚海啦、漫步人生路啦， 正。 基本上你諗得到嘅歌，或者你諗到 你以為係快歌先得咩？對唔住 ，sorry 唔 係，其實所有慢歌係 啊，舊歡如夢都得啊， 或者嗰啲 當年相戀，唔係佢 vocal 都冇咁快，但係個底好快啦。 即係嗰啲twins 嗰啲慢歌咧，我 乜都有啊， 少啊嗰陣時 好多啊，所以基本上音樂係唔會有完結嘅一日嘅。大家 嗰个可能性好大， 系啊系啊，我而家揾紧我哋嘅 library 有冇一啲有趣嘅 remix 啊？ 应该比较难揾啊，因为呢啲通常好多时候 太正路啊， 未必系 哇有有趣啊！呢个大家都可能少听啊，呢个我哋嚟听下新啲嘅呢个 remix 系啊，亦都展现俾大家睇，慢歌都可以吓、有啲 remix 啊。要是这样孤单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付出。这样快变没有事全意，拼命哀嚎歌，但为何伤口不？情 手啊，林家谦拼命无恙 DJ King 嘅 remix 有 future bass 嘅一个风格啦。 好讲到你头先嗰样嘢啊， 大家得闲自己揾下啦。咁啊，重复一次，我哋而家招募紧现场观众十一月十六号嘅骚动音乐场次，打嚟187238报名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报道说，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克强同志。横幅下方是李克强遗像，他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和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国家副主席韩正等朝早在李克强遗体前肃立默哀、三鞠躬，并且和李克强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前任的党总书记胡锦涛送花圈，对李克强逝世表示哀悼。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说，已经有一些外国驻华使团通过不同方式就李克强同志逝世向中方表达了哀悼和慰问。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经统计之后，有460多个关爱队成员因为同区议会选举活动相关原因申请暂停职务，占4000多个关爱队成员不足一成。只要有关人士按照指引行事，相信不会影响关爱队服务。被问到新区选制度之下有建制和非建制参选人说难以获取三会成员提名入閘参选，麦美娟回应说，只要有意参选者是坚定爱国者，言行一致，在制度设计上有参选的渠道，亦都确保可以选出有心服务香港的真正爱国者。另外，麦美娟在大湾区青年发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政府一直不遗余力推动青年发展，并且为有意在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青年提供创业资助计划支援，成功培植200多个青年创业团队。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八月下旬开始的夏季流感季节完结，但是参考过往数据，季节性流感一般会在冬季，即是今年年底至到明年年初出现高峰，呼吁所有年满6个月或以上人士，除了有已知禁忌症之外，都应该接种流感疫苗，保障个人健康。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说，截至10月28日的一星期，收集的呼吸道样本之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5.4%， 同期入住公立医院的比率是 0.24%， 两者都是低过基线水平。中心说，每星期流感样疾病爆发的报告数字，从9月23日一星期的91宗回落到10月28日一星期的23宗，而严重或者死亡个案方面亦都下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嘅车龙咧，去到管道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

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次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掠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遮掩？即使破晓，驱使我很多发现，灵魂像诗，然后我能学会他想的需要。 以名起 Only for me。 青春像个湖泊，美丽是我，易碎是我，凭幻想才敢靠近你，借走你温热。承认不够勇敢，掩饰心跳却震耳欲聋，害怕被忽略又怕被察觉，我筑起那牢牢的壳，还是想触碰却收回的手，是想温柔却不敢开口。我恨我沉默，错然暗恋，流离失所，了无下落。还是想触碰却收回的手，是想拥抱却率先逃走。我眼含人。接受擦肩而过，那天时间交错，惊心动魄，耳机情歌变奏，而我目光闪躲，手足无措，反复纠结，反复退缩。这份密不透风，暗恋纠葛，青涩苦涩都是我的。当你转头看我，怎么眼泪滑落？还是想触碰却收回的手，是想温柔却不敢开口。我恨我沉默，错然暗恋，流离失所，了无下落。还是想触碰却收回的手，只想拥抱却率先逃走。我眼含人泪，难以接受擦肩而过。爱是想触碰却收回的手，只想温柔却不敢开口。恨我沉默，错然暗恋，流离失所，了无下落。爱是想触碰却收回的手，是想拥抱却率先逃走。我眼含人泪，难以接受擦肩而过。 竟咧，人都系会有一种比较心理喺度嘅，呢样嘢系好难去搣得甩嘅。如果即系一个场合当中，好多人总会比较啊，点解自己好似冇咁好咧？自己都系争紧啲嘅咧。本身可能好想接近其他人嘅，不过最后都系会忍唔住吞大佬。胡鸿钧，爱是想触碰，却收回手。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 Cloud 雲浩影，放下放不下。我知道有一啲朋友咧会用一个好鼓励嘅语气，佢希望令大家都可以倾多啲偈啦，接近多啲啦。但有时可能反而会有一个反作用喺度。 被我面对，情绪崩坏时或会心虚，自卑心理有时中占据。会发疏离烦恼结聚，逼我面对，何以总不会赠我清水，在纷扰世界无可撤退，受猛风也淋过雨水，混乱暂时没定案，怎么装作豁然开朗，欲言又却偏不

点新闻之前听有 MC 张天赋与我无关，先听一节六点新闻报道。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波城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11月16日将会有 Special JNY Beast Andy is Typing Eagle Chan 同埋 Michael C， 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冇錯啦，留意住騷動音樂啦。咁啊，聽日咧，我哋亦都會係去招募一啲關於11月17日嘅演出嘅現場觀眾啦。咁啊，但係我哋今日咧就係招募緊11月16日嘅演出嘅一啲現場觀眾。咁啊，啱啱聽到一啲嘅演出單位，如果有興趣想睇現場演出嘅朋友咧，可以打入嚟1872388啦。 送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骚动，拥抱，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因为小朋友出世，对佢音乐咧嘅启发都几大。 冇错啊，波成。不过唔知道佢细个又系点嘅咧，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童言童语谦。 唔知道佢细个系乖定系曳嘅咧？我哋骚动音乐嘉宾有 A P 潘宇谦，系 又系我， 耶！乜、yeah, 又系啊？成日见啊，间唔中见下，倾下嘅 update 下都好啊 ，update 下，系啊，大家把声都吓， 大家都蒙蒙地咁样样啦， 刚刚病好， 系啊，开咪前我哋都有讨论紧下啲健康啊，屋企啲喉啊嗰啲 好正啊！而家见 A P 咧，即系开咪之前系讲啲好家庭嘅嘢， 系啊，跟住紧张埋小朋友啲宠物啊，即嗰啲咧， 我已经系一个阿叔啦， 去咗呢啲年纪都会倾呢啲嘢噶啦， 已经老了。 咁今日我哋送俾你呢一卷新嘅卷轴啊， 就冇咁老啦。呢一个卷轴咧就后生翻啲啦，就 系、是、 童言童语 添。嗰个方向系即系无论喺之前推出《High Time》呢只碟啦，同埋新歌都好，都有一种好似即系会 relate 到喺你小朋友新生命诞生嗰样，那个主题喺里边好浓厚啊嘛。咁我哋就喺度谂啊，有冇啲可以即系小朋友嘅元素喺嗰句卷轴度，即系童言童语嗰样。 冇错，我太肤浅啦，唔好意思， 唔系肤浅啦，系啊，系俾咗个方向我哋去创作呢句嘢，所以我哋就觉得，咦，咁童言童语呢个都几啱呢个 moment 同埋今次访问围绕嘅嘢去讲。 即系童言童语本身系， 即系讲一啲即系细个嘅小朋友嘅讲嘢嘅嗰种嘅 attitude 嗰种咯。 即系小朋友讲嘢系嗰啲叫做好冇顾忌啦， 好直接，一谂到就讲。 系啦，即系嗰一种嘅。 好得意， 好得意。系啊，我想知道一下，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嘅你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嚟嘅？ 我啊， 系啊， 好中意引人注意咯，引我阿爸阿妈。 系你做啲咩嘅？系 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阿爸阿妈系好即系挂住翻工啊，咁啊真系好攰。咁夜晚我同佢哋一齐瞓嗰阵时， 系 即系嗰阵时屋企嗰个屋苑嗰度咧，好多狗吠，跟住又唔知点解有啲非法警者成日喺嗰大徘徊咧， 就惊啊， 跟住又偷下嘢咁样咧，好惊。咁我哋全个屋苑啲人都整晒嗰啲防盗咁样，咁但系原来成日有啲猫经过都会 触动到， 触动到，跟住就吓亲我哋咯。咁anyway， 咁我就即刻瞓得好差。咁我嗰个眼袋咧就由嗰阵时开始形成， 已经储落。 系咁样样噶。 咁跟住之后，我夜晚就狂讲嘢，但我阿爸妈就顶唔顺，我就瞓到听日再讲。 咁我其實係好想同佢哋分享我嗰日發生啲咩，但佢哋太攰啦，咁我又要補習又要練波，你知嗰啲學校。 係。 跟住我有一次就諗到，我都幾衰嘅，就係我哋翻緊學嘅時候，我無啦啦同我媽講話，我有啲嘢唔開心。佢話咩事啊？咁我就話我晏啲同你講，但我係緩衝下，等自己諗下。咁一去到學校，佢陪我落咗車，咁有個人經過，咁我記得嗰個人係上個禮拜撞到我一下嘅，我就指住佢話佢打我咁樣。咁但其實佢係冇打過我， 只撞到。 係啊，我記得嗰位朋友都係姓潘嘅，唔好意思啊，嗰陣時屈咗你，我哋本是同根生，相知何太急 啊！ 阿叔啲中文都 OK， 咁我就會做呢啲咁嘅嘢咯。咁令到其實我係想阿爸阿媽同我 spend 多啲 time。但系我就唔想屈咗一个人去打我，所以唔好意思，好似叫潘展邦，唔好意思。 潘展邦如果听到嘅话， 你就自己揾翻啦， 原谅佢啦。 A P 同佢讲，我就系当年嗰个僆仔啦，俾你屈咗嗰个咧咁。 同埋我好黑咯，嗰阵时可能做啲运动咧，成日出去即系踢波啊咁样，跟住劲瘦，大只眼又好大咁样，有啲恐怖。 咪因为睇你真 M V 都会有一啲细个啲相嗰度会见到噶嘛。 嗰阵时已经精神翻啲嘅， 细个冇啲表演就好想阿爸阿妈睇。 比賽就會咯，我記得有一次打乒乓波，我以前細個，咁係好勝心好強，咁對面學校真係比較細啦，同埋佢係冇乜人打乒乓波，咁啊夾硬打揾一個人出嚟打，其實佢都唔係好想打你 feel 咯，咁嗰次21分制啊嘛，我就全力咁。即係 狂係冚佢，冚落去。 總之我想 make sure 我係想21-0咁樣，點知我臨後尾20-1咁樣，咁我21-1就大炒佢啦。咁我就望去我老豆嗰邊，跟住我老豆就好嬲，跟住嚟佢就話：你知唔知人哋爹哋媽咪都有嚟睇嘅？你咁樣完全唔留力俾人哋好冇面啦。跟住我望佢嗰個男仔喺度喊，跟住我就覺得哦，原來我咁樣 show off 或者引我阿爸阿媽注意力係唔啱， 傷害咗人哋。 係啊係，嗰下我就覺得，喂，原來咁樣阿爸都未必係。即係我阿爸都 nice 喎，原來我最後淨係諗住計分數咁樣啦， 係即係諗住用呢個嚟表現俾佢睇，你個仔做咗啲成績啦， 21-0咁樣破下紀錄咁樣，點知都俾人擰，我就冇咗唔留守呢個綽號。以前嗰個掌門唔留守， 去到中學嗰啲階段就開始即係大啲啦嘛，就覺得唉咁唔好成日要即係黐住爹哋媽咪去揾佢哋傾偈啊，或者要佢哋注意啦，即係自己有自己嘅朋友圈子啊，有自己生活圈子咁樣啦。 有啊，中學都反叛咗一陣啊，啱啱開始用嗰啲。即系嗰啲以前 MSN 啊，嗰啲系咪唔讲得呢啲名？ 讲得， 讲得 ICQ 啊， 接埋啦，都嗰啲都 Hong Kong Flash 啊，嗰啲咧 Sanga 哇，全部暴露年纪。 我以前系男校啊嘛，咁就开始有啲咩 join school 啲 function 就识嗰啲女仔，咁有啲女校就哇呢个新世界。 系 咁，虽然我哋嗰间校咧。有個女版嘅依間學校嘅，咁佢哋但全部都戴眼鏡嗰啲女仔，咁你好難知邊個靚唔靚， 吸引係嘛？ 咁只要唔戴眼鏡嗰啲，你就哇幾靚喎！ 而你戴過，其實可能會發現戴眼鏡嗰啲除咗眼鏡之後咧，仲靚過唔戴眼鏡嗰啲 啊，都靚噶，有啲10A 又靚咁樣噶， 係啊 係，都屈機嘅。 所以就係徘徊咗喺個網絡世界度，就會同啲女仔傾偈啦。 但係嗰陣時就成績就開始差啦，因為掛住即係追女仔啊，玩嗰啲 MSN 啊、ICQ， 跟住之後又。好鍾意即係打下機啊，跟住你就會唔係好讀書，想玩天才波，但係中學玩唔到天才波。 係係，我想知嗰陣時嘅你呢，即係你又玩校隊嗰啲啦，你鍾意個女仔，你出手係咪就會追到㗎？系咪咁样噶？命中率高唔高噶？ 命中率唔系好高啊！嗰阵时系，同埋嗰间女校啲女仔都拣赞。嗰阵时我记得咧，佢都 OK 我，我又 OK 佢。点知佢打嚟我屋企咧，扮讲英文，就系想引我讲几句英文，睇我啲英文 OK 嘅。嗰下我就觉得，唉，佢计算太深啦。 佢拣择拣到咁样喎，大佬。 但系呢个女仔之后系10A 嘅， 系 即系 系劲嘢嚟嘅。 所以佢计数系有翻咁上下。 佢唔知计数啊，各样嘢都好劲。点会谂到咁样？嚟 test 一个男仔喎， 喂，仲要去问我英文嗰单嘢咧，系四人会议嚟，以前好兴几条友一齐打嚟， 跟住偷偷地有两个唔出声嗰啲啊， 就知道吓。 咁另外一个，其中一个系我同学嚟嘅，同班同学嚟。咁可能你都識佢叫黃家靖，就係、是、彈琴好勁嘅。以前佢有套戲叫《KJ 人生》，咁佢同我本身都係名列前茅啊。但因為 因為美式啦，因為女式啦，同埋因為 MSN 嗰啲社交媒體咧，我就又跌咗落一個比較差啲嘅班啊。 至今墮落呢兩個。 嗰啲學校係好衰啊，好興即係 A 班就英文勁 ，B 班中文勁 ，C 班就 OK 啦 ，D、E、F 就拜拜咁啦。咁我哋就跌咗落 E 班咯。咁我哋就 E 班嘅精英分子嚟。咁原來即係我真係唔知邊個喺度 check 我啲英文啦，喺度講咁，我都冇諗咁多，我比較單純啊嘛，以前。點知第二日佢話？昨天那個女仔啊，同埋我同埋我女朋友打嚟四人會議，好彩你啲英文都答到啫。 我聽住曬啊，咁樣。 係啊，之後我就有對呢個女仔有少少失望咯，我就冇再揾佢。 係啊，其實咁你望翻自己童年呢啲階段，你而家望翻係咪都覺得啊都幾好啊？即係叫有啲咁樣嘅嘢，即係雖然細個大家都會話我成績緊要啦，但其實又係一啲追下女仔啊、打波呢啲生活其實都幾好啊，係咪咧？ 都好玩嘅，但我覺得最開心係我去咗美國之後咯，因為我嗰年我啲成績太差啦嘛。咁、我側邊啲同學都係哇成績好差，一係你就運動好勁，有嗰啲 full scholarship 嗰啲。咁但系佢哋系品行系非常麻麻地嘅，即系可能即系好曳啦，总之，同埋有啲系都唔知系咪同你同年嘅，即系唔系我脚毛都未有，佢就生晒胸毛啊脚毛咁咯， 咁 我就即系可能唔知佢留咗几年班，净系即系可能佢想运动喺度屈机咁样，我唔知，我唔介意，我依家都毕晒业照讲，我又唔系alumni，我读拔萃by the way。拔草小學， 哇！嗰啲圈子都好大喎，嗰啲 alumni 嗰啲學校。 跟住之後我就去，我同阿媽講我頂唔順啦，即係我可能要離開間校。咁佢就咁啱有個 friend 美國讀緊嘅，佢個仔，咁我就去咗嗰邊讀。跟住我發現原來嗰邊係每班咧個小班教學係八個到十個學生一班。 係。 咁你只要你唔識答問題咧，就好瘀嘅。咁所以就算運動。好勁嗰啲或者覺得自己好型嗰啲人咧，佢哋都有翻咁上下噶，翻學、即係上堂。我依家 manager 好有興趣聽，因為我未講過呢啲嘢咧。 佢應該好少，係啦，好少有機會聽到佢講。 係啊，我唔講音樂都得。 唔係，我覺得你一路講緊呢一樣嘢咧，好似係譬如之前你嘅碟咧嗰、那個故事嘅一個前傳啦。因為其實你第一首嗰個 timeline 咧係， 係、啊 個感覺啱啱講嗰一段咧，就好似係譬如第一首嗰個憧憬講，你好中意唱歌嗰樣，但啱啱嗰啲係好似一個前傳講緊，或者亦都補足咗新歌，大家睇 MV。嗰啲相咧，譬如你都喺外國同啲，嗰啲相又好似你 唔記得咗，咁可以繼續講。 係你可以，我覺得係好似補足緊，等大家更加立體知道下，哦，嗰啲相原來嗰個階段嘅你噶嘛。咁嗰陣時喺嗰邊讀書，咁你覺得最大嘅開心位係在於咩？ 識咗啲鬼妹咯，講笑。 呢個唔係基本嘅咩？ 基本啦，呢 個要啦。 起碼我哋三個得你做到先啦，我未做，我未試過。 依家蘭桂坊好多個，有嗰啲海外學生， 少咗好多啦。 唔係有得嗰啲 exchange student 嗰啲 ladies night， 你可以碰下運氣 少咗好多啦，話你聽。 可以同佢哋騷動下嘛？ 咁你又熟悉嘅，我都唔知添。 但我想講就係、其實。俾你去到外國，你都要你肯同佢，即係你放下你嗰、那個唔介意人哋覺得你英文差嗰樣嘢，同人哋溝通先係好。因為有啲我識嘅亞洲人咧，喺嗰邊都係每日食飯都係自己一班亞洲人坐喺同一台，咁佢哋英文臨後尾畢業都冇進步過，但佢哋成績可能很好，但係死背咯。咁我覺得冇乜用咯。咁我講咁多，其實都係想兜我成績麻麻地嘅。 但係你覺得講英文 溝通幾好？ 當年嗰個十 A 打俾我都係咁講嘅啲英文，有咩驚啫？係咪先？ What's up？ 我知我打翻俾佢 ，Yo，My English is much better now 、yeah.。Respect，DGS 。有冇嗰陣即係個人唔同咗，即係嗰邊即係大膽咗啊，或者成咧？ 係啊，即刻 outgoing 好多咯。係咯，同埋因為全校咧都會識大家，因為香港佢你做運動係分 grade 噶嘛，即係譬如 A、B、C grade 咁樣 ，C grade 你就係中一、中二。B grade 就中三中四，咁你識極都係嗰兩年嗰啲人，但係嗰邊係計實力㗎咯，咁可能你踢波好勁啊，你入咗第一隊，咁但係正常第一隊嗰啲人可能中六中七㗎咯，咁你中三咪從中六中七啲人 friend 㗎咯，跟住之後我哋就係咁樣 mix and match， 跟住大家都好 friend， 同埋我 respect 佢一點就係、你唔係第一隊嘅話咧，你第二、第三隊係每個人都有差唔多相對嘅出場時間啊、因為佢好 fair， 咁、我打籃球係廢嘅，即係好廢嘅。咁我係成年一分都冇入過，唯一一個破咗紀錄嘅，即係罰球都 airball 咁。但你都有得出場，咁你 fair 嗰個機制。 係啊，佢每一場都俾五六分鐘我出場，咁我係啊，好 respect 呢樣嘢。就算我幾廢，佢都 俾機會你， 都俾 希望你會進步嘅。 有冇進步過啊？跟住 我依家進步咗，因為有朋友教我打咯，今年開始打咯。 但喺嗰邊喺外國嘅時候，有冇一啲同音樂相關嘅都有發生喺嗰邊？ 啲鬼仔就覺得好煩咯，成日沖涼喺度唱歌。因為嗰陣時我係狂聽嗰塊 嗰排出嘅歌嘅，廣東歌都會。咁但係特別影響我心就係我成日睇嗰啲超級星光大道啊，嗰啲綜藝節目啊，娛樂百分百有啲咩百分百歌唱大賽咁樣嘅，即係譬如曹格歌唱大賽，佢就會揾好多藝人出嚟唱曹格啲歌。 唱半啊嘛，跟住 係啊係啊，即係拉聲。雨不停落下。 呢個係蕭敬騰。嗰有幾個楊宗偉啊嗰堆咧。 乜佢哋唱紅翻呢首歌？ 係啊， 跟住之後啊，曹格出翻嚟背叛翻佢哋。 系啊， 咁嗰阵时就觉得哇，好劲喎呢啲人。咁同埋嗰阵时有个小朋友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叫谢震廷，因为佢系转音啊，转声嗰阵时十岁嗰阵时，跟住破晒音，跟住点知前几年又出翻晒碟，好好听。咁我嗰啲嗰阵时听呢啲歌，好影响我依家啲创作。同埋我知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好中意睇呢啲节目，咁我打中文都。练咗用国语拼音打咯，我唔识用仓颉嗰啲，咁同埋我啲即系我手字好样衰嘅，所以我用手写板去 send 错啲字， 咁所以最方便 就系用国语拼音咯，即系我唔可以，我唔识用嗰啲仓颉啊。 系，咁亦都会唔会因为咁，所以你有时啲自己写歌创作嗰啲都国语行先 用 先， 我全部 demo 都用国语行先， 系咯，都系国语行先， 因为同埋国语快啊嘛，你可以。即係佢啲音你唔使 100% 啱曬音，但係你廣東話你一定要啱音，如果唔係聽落去就好難聽，因為你就全部唔啱音，懶係 style， 你冇啱少少又唔啱， 啱少少咁樣 啊，同埋你會發覺你中文唔夠勁咧，你啱音嗰啲字就全部都好膚淺噶嘛，即係全部都係我愛你，我不愛你，我很害怕失去你， 或者未夠靚咁咯，覺得會有時係， 咁特別勁多人都係啲字勁靚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寫 demo 俾人，我通常都係用國語。 國語嘅。 咁但我依家都即係希望啊，學緊可以填自己廣東歌。 係，所以因為喺呢一張之前推出嘅華語專輯《High Time》裏面都有譬如收錄咗之前未許廷鏗嗰首嘅，即你自己嘅國語 demo 又會聽到啦。咁樣呢一張專輯裏面其實嘅歌都係好似頭先講，即係好似你嘅成長咁樣慢慢開始。 嗯， 其實呢、這、一個我記得唔記得早幾首歌同你做訪問，你已經話一路籌備緊嘅。我記得好似唔知係咪我到嘅時候。做訪問定咩 啊？好似係啊！ 你已經有講過話做緊咁樣，籌備緊咁樣噶啦。 哇！你哋好記好記性， 記得啊！ 我呢幾年啲嘢都撈亂曬， 我哋嚟幫你記住啊！ 啲老母 得閒嚟打翻嚟問我。哇！我上次咧講話嗰啲 project 講到邊度？ 係啊！ 嗰陣時我記得係揾咗 GNY 去學整 beat 嘅。 係啊。 咁點知原來學整 beat 都唔易嘅，我就話我唔學啦，即係你幫我整算啦。咁啊，整咗一首歌。咁我就覺得哇好正喎！呢啲電子歌又有得落少少 auto tune， 好似個世界好闊咁樣，唔使淨係啲慘情歌。跟住我又可以自己寫旋律，自己填詞。因為我填詞係我老婆瞓咗之後，我就咁我唔使哼出嚟都填到，因為我已經知個音大約係點啊嘛。但你廣東話一定要唱埋出嚟，如果唔係好易你會填歪咗，或者填得好難聽。咁嗰陣時就每晚係我老婆瞓著覺，我就喺度填詞咁樣。即系我，我 cheat on 佢就 系 with 个歌词咁，with 部电话，跟住之后做下就开始上个瘾咁样。咁但系做咗几首歌之后，本身谂住出噶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外甥女离开咗，咁我就觉得我第一只碟一定要有首歌系我自己写俾佢，因为之前嗰首 Amelia 唔系我填词噶嘛，T-Rex 填词，咁我觉得我应该写一个关于我同佢嘅故仔，咁我就加咗落只碟度叫存在。咁之后就谂下就啊，今年其实都。好多新嘅突破啊，放譬如伊人同我作嗰首《天拉時尚跟你到白頭》，我哋又有個類似合唱咁嘅版本啦。咁我以前係冇試過，咁我就覺得呢首歌對我嚟講都好特別。咁我就問周耀輝老師，我可唔可以整個自己填個國語版啊？咁因為要問佢 approval， 都係。 咁我就整咗個天亮啦，同佢個天黑時係啱啱相反嘅。咁啊，就用翻我之前寫俾同阿 Gareth Chan 一起寫俾 Alfred 嗰首《良心發現》嘅 demo 本身個 demo 係三個字嘅個歌名，但我知道我成隻碟都係兩個字，我就即刻改翻咗兩個字。 就雪過嚟嘅，咁本身三個字係 我唔記得咗， 係咪嗰啲層雪過咁即係？ 唔係， 即 係唔一樣， 唔一樣嘅。OK， 係 冇雪過。 悄悄地說，浩瀚宇宙，未來的世界是你所有。时光飞走，别再多停留，匆匆过去，别留愧疚。回家你把书包放，电视开动再播放，天真烂漫，记得记起妈妈的脸庞， 偶尔你也会犯错，但你要知道就这生活，有天即使真的跌倒也可以是种收获。 往前走，黑夜与白昼，继续往前走，这个家实现我们的童话，你的微笑有魔法，想听你叫声爸妈，但胃痛太快长大，你会对未来充满幻想，实现未必你想的那样，无法清楚告诉你前面的路会是什么模样，没资格以我为你榜样，只能把经验与你分享，直到你能够展翅飞翔，在你的身旁给你一点力量，人潮你说 呢首收录咗喺《High Time》呢一碟当中一首作品啊，作曲除咗 A.B. 潘宇谦之外，另外值得提有潘卓熙同埋潘卓贤，即系佢两位仔仔啊。至于点解会有份，啱啱翻嚟听一下，听过有佢首《宇宙》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金管局宣布，12月4日起，香港的转数快和泰国的支付系统 PromptPay 互联互通，泰国超过800万间商户将会接受港人以转数快俾钱，同时泰国旅客来香港消费亦都可以用 PromptPay。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正是商讨详情，希望对换价具竞争力。在泰国住了多年的港人胡慧聪说，泰国非常流行电子支付，技术很成熟，相信有助两地旅游发展。卫生防护中心宣布，8月下旬开始的夏季流感季节完结，但是参考过往数据，季节性流感一般会在冬季，即是今年年底至到出年年初出现高峰，呼吁所有年满6个月或以上人士，除了有已知禁忌症之外，都应该接种流感疫苗，保障个人健康。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说，截至10月28日的一星期，收集的呼吸道样本之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5.4%， 同期入住公立医院的比率是 0.24%， 两者都低过基线水平。中心说，每星期流感样疾病爆发的报告数字，从9月23日一星期的91宗回落到10月28日一星期的23宗，而严重或者死亡个案方面亦都下降。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可能向俄罗斯提供了炮弹、便携式防空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等武器，用于俄乌战争。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一个消息人士说，有大约2000个装满军事装备和弹药的货柜，近期由北韩东北部罗津市的港口运往俄罗斯远东的海参崴，被美国白宫九月的时候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大约1000个货柜大幅增加。这个消息人士又说，有迹象表明北韩自去年年中开始向俄罗斯供应武器，而俄罗斯就可能会为北韩提供军事卫星、核武、战斗机和防空系统等技术支援作为回报。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青马大桥嘅桥面有工程噶，咁所以呢一段咧比较多车一啲。而家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去九龙方向咧系开放咗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接近出口位置。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一段比较繁忙啲，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嘅车龙啦，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近全清交汇处噶。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嘅车龙啦，去到美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嘅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仲有少量嘅位置啊！十一月十六号星期四咧，我哋港台呢一度咧将会举行我哋骚动音乐啊新一场嘅现场音乐会嘅一个现场观众嘅招募嘅。如果你都想嚟睇嘅话咧，就可以而家打嚟1872388，就少量嘅位置咁啊，打嚟讲下你希望嗰日见到嘅边一个单位咧，咁啊有机会可以嚟到睇噶啦。打电话嚟啦，1872388喺度七点钟嘅啫。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同语谦， 今日苏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A P 潘语谦啦。咁啊，头先都讲咗，之前推出咗一张华语专辑，就系叫做《High Time》啦。先讲下呢张专辑个名《High Time》啦。 即系唔系直接大家觉得啊，即系叫高峰位，其实佢唔系乜意思嘛 ？High time 系一啲咩该做就要做嘅意思。 佢系与大相关咯，一个就系好开心嘅时间啦，即系好 high time 咁。咁因为佢电子曲风就几 high 咁。咁另外一个就系一样，你本身应该一早做咗，但系你延迟到好迟先做嘅嘢嘅一个意思。咁我觉得，因为好多人会觉得，哇，你入行都 眨眼都七年啦，其實應該一早出咗專輯啦，或者有啲人以前啦，係、嗯、一嚟就同名專輯咁樣嘅，咁、嗯、但係依家係 single 年代，咁我就覺得啊，依、這個名都幾正，好似我家姐話俾我聽，依、這個字幾正，咁我就笠咗佢， 就嚟用啦， 好似關少少莎士比亞事嘅， 哦， 可以大家係。聽眾話翻俾我聽， 咁其實係咪喺籌備呢一張華語專輯嘅時候嘅諗法都真係一開始已經好似而家大家睇到按住你自己嘅成長唔同階段咁樣去編排做啲歌？ 都係啊，本身就點咩老土啲，叫成長備忘錄嘅，因為 太太冇聽喎， 係咯， 家姐好嘢， 因為嗰陣時咧，我啲普通話又唔係好啱啲音咧，我諗住想講成長備忘，即係好似俾人忘記咗、嗯，但係又係你寫低嘅 voice， 係、 哦、即係咪冇字咁樣， 都係一語相關嘅， 係啊，但係點知原來兩個讀音唔一樣， 係 即係忘記個忘同備忘個忘個讀音係好似唔一樣，所以我就打消咗呢個念頭， 係、嗯， 跟住我就 check 下啲勁嗰啲歌手咧，啲 CD 名係咩，全部都英文嚟，咁我就喂大佬，我整翻個英文先， 啊、正啲啊嘛，可以諗下，咁跟住之後喺一啲歌嘅內容上面嘅選擇，其實我真係寫咗一堆歌，再諗點樣編排，定係其實個主題方向上面一路其實心裏邊都有嘅。 我全部都知道我啲歌想講咩嘅，即係譬如。送俾爹哋媽咪啊，我兩個仔啊，跟、住一首情歌啊，跟住一個係送俾我外甥女啊咁樣嗰啲，或者關於追夢嘅歌。咁我就嗰陣時未諗應該邊首先嘅，咁但係我係從呢個聽覺上去揀邊首先，即係哦呢兩個前奏有啲似喎，咁就唔好連住啊 skip 落去咁樣。 係， 咁最尾嗰兩首就其實係 bonus track 嚟嘅，因為以前買一隻碟你好興有 bonus track 噶嘛，即係你買翻嚟佢寫住六首歌，點知你播播下後面仲有嘅，你就覺得好 抵啦， 好似送多兩棵葱咁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冇實體碟就玩唔到呢招啦，係啊，咁但我都想照將呢樣嘢加落去咯，呢個文化。 我想知道，因為你話其實都好清楚每一首歌嘅主題會係啲咩，想講啲咩嘅時候，係咪其實喺創作或者製作過程都應該好順利、好快？點話其實都唔係嘅，即係有咗主題、有對象都好，但係其實可能裏面有一啲 track 其實花嘅時間都幾長先做得到嘅喎，咁樣。 嗰排又好快喎，即係作曲就花時間啲嘅、不過都係兩個 session 內搞掂嘅，即係我同 JMY。 係。 咁但係詞就真係好快啊！我記得最快係天亮。 OK。 天亮係25分鐘填完。 哦。 係，仲要喺 Ian 屋企嘅咁啱都。 係。 佢唔知搞啲咩歌，我之後約咗佢。 係。 咁我又話：，喂、哎，咁我都填下個詞先。咁我填完，我俾佢睇，我話點啊？有冇計啊？跟住佢就話：，喂、哎，幾好喎、啊。咁我就 keep 住呢個。 係，所以呢一首就係快啲嘅。係 啊，咁有啲慢啲嘅，真係因為我問過好多填詞人意見咧，譬如林寶咁樣，佢教我就係話，你填一份詞，你嗰下一定都有個 high time， 你 會覺得正啊， 好滿意啦，好攰啊，可以瞓啦。咁你隔一個禮拜再睇翻，你會即係可以冇咁主觀咁樣睇，就啊點解嗰陣時填依句，依句好似麻麻地啊，或者你有陣時填嗰下，你會理所當然覺得我依句好 make sense， 好啱。但你隔兩個禮拜睇翻，喂，我寫咩啊？嗰陣時，咁我有幾首歌就做咗依樣嘢咯。咁之後我都有做改動，咁嗰啲就比較需時間啲。咁我記得崩潰係嗰陣時寫完首曲咧，未知想寫關於咩，但因為我同我阿爸媽嗌交，咁我翻到屋企就突然間，哇，好唔開心，跟住就想將呢樣情緒寫喺歌詞度。咁又唔使太理啱唔啱音啦，聽落去只要舒服就得啦。咁我就兩個鐘寫曬呢個崩潰咯。 哦， 咁有一啲英文喺入面嘅，因為咁樣好似，因為唔知點解國語咧，即係華語好啱同英文一齊 rhyme， 都係， 即係件事會再加電子音樂咧，件事幾啱數， 好似好夾， 係幾啱數。 咁另外一首關於小朋友就係、是，如果喺呢只碟裏面 plug， 應該冇記錯第二首宇宙，係 第二主題 就係啦。咁呢一首裏面就係史上最年輕嘅作曲人咧，有兩位，呢個可以都分享一下。 未出世已經 係啊，呢個係就係我同太太去，即係我哋嗰陣時知有 BB 啦。咁我唔知係孖胎，咁一去到一 scan， 哇！你兩個都中咗哦。但係差啲講錯，跟住之後就覺得哇，孖胎都癲喎呢單嘢。咁之後就去 keep 住去產檢啦。咁有一次佢話：，聽到心跳聲㗎啦，唔知幾多個月嗰陣時。咁一聽到我老婆就喊，好 emotional。咁我都感動，但我就想將嗰個感動記錄落嚟。咁我錄低咗。咁但係佢個心跳聲唔係真係卜卜卜卜咁樣，係好似喺水嗰度，因為喺胎上度。咁、我就覺得好似有啲。 太空宇宙咁嘅聲，咁兩個個聲係唔一樣，因為唔同位啊嘛。 嗯， 咁我就即刻 send 俾阿 GM 話：喂，可唔可以加落首歌度？即係成首歌有曬佢哋兩個依個聲 run 住。咁我老婆就喺度，你喺度搞緊咩？因為 suppose 係正常啲爹哋係會拍曬片影曬 啊。 我之前都有影過，咁但係我嗰下喺度諗緊啲歌嗰啲嘢。跟住之後就真係 work 喎，咁就喺上面寫咗個 melody， 再加填咗個詞咯。咁所以我就喺作曲人加翻佢哋兩個個名。咁、哦、當然版税都係我公司啊， 係，梗 係佢哋啲奶粉都唔嘢少啊。 唔緊要，啲版税錢去到你度之後，你都係俾翻落佢度啫。佢大過你都係 同一個元宇宙 成長基金。 咁同埋我發現即係宇宙點解叫宇宙？因為有我個名啊嘛，宇軒個宇啦。咁同埋。佢哋兩個一出世，我哋全家所有嘢都係圍繞住佢哋，即係好似一個宇宙咁、哦。而我覺得佢哋即係好老土啊，但係小朋友真係即係啲幻想空間同埋佢哋嘅潛能好似宇宙咁大咁、 嗯。 即係好似有陣時冇見佢哋幾日咧，無啦啦佢識講曬完整句子咁樣，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咁。 係，咁其實頭先你話即係 send 咗嗰段聲俾 JMY 去試下咁樣，其實即係而家都會聽到個底有少少咯。其實可能中間經過啲咩處理，將佢啲聲變成可以喺音樂上面用得到咧。 嗯，純粹佢嗰個聲真係幾有 feel， 兩個喺好似水咁嘅聲。係 係 咁但係一定要趁呢啲電子音樂同有啲 auto tune， 同埋你成個 reverb 要大少少先可以擺到入去咯、嗯。如果一首慢歌無啦有就怪怪地。 但係錄呢條聲嘅時候，你已經係即係有冇話啊？已經預想擺喺歌入邊，咁等我錄夠幾長，等阿 JMY 方便愛嚟剪接用到先咁樣噶。 冇啊，我諗好似五六秒嘅啫、哦，但我就想去 loop 住咁樣咯。 OK， 咁之後我就同佢講話，我想大約做依種曲風咁樣，咁、嗯、佢就幫我鬥一鬥個底啦。咁我就翻屋企自己寫咗個 melody， 係跟住之後就又係一晚去諗咗啲歌詞應該點搞。 嗯， 因為我哋。依兩個小朋友都得來不易，嗰陣時係嘗試做即自然啦，咁但係都失敗咗。咁嗰陣時我老婆都心急啲，因為佢啲 friend 全部有一兩個 BB 咁樣，咁佢又大年紀大過我啦，咁佢就我唔搞婚禮住都冇所謂，我最緊要係有自己的家庭。咁我就話 OK， 我哋就整試下人工咁啊。點解人工都唔易喎，大佬？一嚟貴啦，二嚟又要麻醉啦，同埋每次要打十支針，連續十日咁啊。 哇！ 咁我之前係拍咗套劇叫《反黑》咁。 係啊。 咁我外父外母就冇睇過。咁因為我外母係護士長嚟，以前咁佢係 qualify 可以打針，咁佢就每日嚟。我哋屋企去即係幫我老婆打針咯，咁啊打咗三十支咯，加加埋埋，咁就啱啱睇曬個反黑咯。 一次可以追翻曬 bonus， 係啊係啊，但其實我第七集已經離開咗呢、這個，離開咗個劇集。 但佢繼續睇，睇下幾時會冇有機會出現翻咧？ 啊，幾好睇喎又，哇哇，其實都四年前嘅啦，同埋因為每次打完十支針。跟住個醫生就話啊，今次即係佢分 grading 嘅、嗯，哦個胚胎定唔知咩啲蛋，我唔記得咗啲名啦，就話、啊、都 B plus 咁樣，咁、嗯、你好開心啦 B plus。咁跟住臨後尾就兩次都失敗咗。我記得我老婆一收到個電話，佢係即係攬住喊咁樣，真係好唔開心咯。因為每次你好有期望，佢又失落嗰下就好唔開心。咁、 嗯、 到第三次真係個醫生話，不如你試下擺兩粒啦，兩粒都有機會中一粒嘅。佢有啲人擺三粒添、嗯，但三粒我真係驚你無啦啦中曬三粒咁，好大鑊噶嘛，全少三兄弟， 係啦， 所以就兩個， 咁點知真係兩個，跟住又一嚟就孖胎，咁我就覺得依個係一個禮物咯、 嗯， 所以我就喺歌詞入面都有話，哦上天聽到禱告嗎？把你們帶到我們的家，即好似禮物咁樣。 嗯，咁其实呢一张 High Time 你自己觉得即系推出咗之后，你嘅 fans 乐迷啊等等，身边嘅朋友等等，即系听咗呢、這个，有冇收到一啲 feedback 或者你自己感觉系点咧？即系终于一个 suppose 要做嘅，好似碟名咁， 终于等到啦， 终于做咗啦咁样。 我又冇突然间好大嘅感觉、嗯，因为我已经做咗都一段时间啦呢只碟，但系出嚟个效果比我想象中好，特别之前去咗台湾啦，咁、 嗯、 台湾宣传啲人又。大家啲聽眾有幾鍾意啲電台有幾鍾意、 嗯、 可能因為個歌詞係自己寫呢有自己故仔呢佢哋、嗯、就更加鍾意啦即係我因為好多歌手係演繹人哋寫俾佢嘅故仔咁當然歌手都係一個講故事嘅人咁但係我覺得因為自己填詞係更加有 feel 咁、嗯、 大家又會更加了解我咯，因為我填嗰啲嘢全部係真實我發生過嗰啲嘢。 嗯， 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我自己填嘅嘢，我唔會填得好深奧咯。 嗯， 即係你一睇唔會哇佢噏乜啊，因為我係真係好直白，好似寫日記咁樣寫出嚟。 係， 咁所以你都知道我發生曬咩事。 係，好容易。 但亦都好嘅就係好直接可以接收到其實你講緊嘅嘢咯。係，調翻轉又係。咁所以喺嗰邊嗰陣時宣傳啊，電台嗰啲到佢哋都會即係對於你嘅故事啊，所有音樂嗰啲都。好似系成績都唔錯喺嗰邊，我見到係嘛？ 係啊，都 OK， 有啲都上榜咯，同埋有啲冠軍咯，隻碟係冠軍。如果隻碟係冠軍，呢個係一個好大鼓舞咯。 係。 咁同埋宇宙都唔錯，好似宇宙都係有一個冠軍係。 係係。 咁我覺得呢個好特別咯，因為佢哋每次 tag 首歌，作曲人都提到我兩個仔個名， 係不斷提住啊。 係啊。咁同埋呢首歌我係個 MV， 我揾咗個團隊去做個動畫嘅。 嗯， 係。因為佢哋太細個咧。廣東話都未聽得明唱歌，咁何況係華語呢？咁、所以我就啊，不如整個動畫咯。我之前啲歌係完全冇動畫嘅。 係 咁所以係咯，所以就整呢、這個。咁但係完咗呢隻碟之後呢，我就啊，其實我廣東話係冇寫過一首關於小朋友同埋關於成長，所以就寫咗呢首《寂靜的誕生》，就係同阿 J 風一齊寫。 嗯， 咁係我冇同佢面對面寫嘅。 O、okay, K， 我係我認識咗佢好耐啦。 係， 咁佢係即係超有禮貌，同埋真係超單純，純粹中意音樂咁樣。 係啊， 咁佢每次見到我都會話：阿、Anton， 即係。哦、不如我哋得閒 jam 下啲歌，即係 好似幾次，你真係煩咗幾次。 Actually， 我覺得 yeah， we can jam 下啲歌，咁啊揾埋 JNY 都一齊啦。咁然之後啊，越嚟越唔似，跟住之後啦。咁有一次我就同 JNY， 我話啊，我要整首歌係關於成長咁啊。咁佢就話：喂，咁不如同埋阿 J 一齊搞啦！你之前次次見到都話一齊 jam 下歌，咁又唔 jam 咁樣，係。咁我就即刻同阿 JNY 度咗個底，咁我就寫咗一轉個 melody 先，咁我就冇 send 個 melody 俾阿 J 風嘅。咁我記得我哋整個 WhatsApp group 叫 JNY， 但係係 JAY， 就係 Anson 潘 JAY，Anson 潘 OK，JAY。 跟住佢就話：Wow，thanks boys 咁咁我記得我 send 咗個底佢，我就話啊，我已經寫咗一轉㗎，但我唔 send 俾你先，我費事先入為主咗你嘅 melody。 係， 因為我好想要啲 J 風嗰啲轉音元素啊，加啲英文嗰啲喺入面啦。 係， 咁之後我就 send 咗俾佢，我記得係凌晨一點 send 俾佢。但我睇翻啲 IG 啲片咧，佢係嗰晚做完欣怡紅館演唱會嘉賓，咁應該好攰嘅。點、知佢一個鐘之後 send 翻個 demo 過嚟。就有曬新 melody， 同埋有埋個和音， 係、 咁我就覺得呢條友都值得 respect， 佢都係癲嘅， 真 係佢真係癲嘅。 咁就有咗呢個謙謙嘅合作，咁我哋就揀，即係我哋兩個拼埋一齊。咁我同 JNY 就揀啊，邊句用邊個，邊句用邊個。咁但係又搭到一齊。咁、如果熟悉佢啲歌嘅樂迷，其實一聽就知最尾個 outro 全部都係佢、因為嗰個係好 J 風啲嘢啦。咁、我亦都 keep 翻佢原著嘅英文 lyrics， 因為佢我係全部國語啊嘛，咁佢啊大部分都是英文嘅，即係全部啦 ，sorry， 因為佢都係睇拼音。係《寂靜的誕生》就係咁樣誕生嘅。 嗯，咁喺廣東話詞方面，今次有黃樂怡去合作。 哦，係啊，係啊， 係啦、啊，這個點樣撮合到，同埋會揀佢去會寫呢一份詞咧？關於成長嘅。 黃樂怡我認識咗好耐嘅啦，我係阿黃嘉怡介紹我認識嘅。咁佢哋嗰陣時合作無間， 係 因為以前我住喺黃嘉怡同一條街啊，唔知點解 friend 咗咁樣，去完啲 event 又，喂、你住呢度，係啊係啊，咁走埋你下次。咁跟住之後，自己又大家都係自己公司咁樣，跟住之後啊，我又同耀輝合作過兩次啦，咁。黃樂怡係耀輝嘅徒弟加學生嚟， 係 咁我好耐以前同佢講過話，我哋不如合作啦咁，咁但一路都冇呢件事。反而我之前我度同咗陳尖合作，陳尖亦都係樂怡佢哋嗰班填詞班嘅一個學生嚟， 嗰、 咁我就覺得係，我就覺得同咗阿陳尖都合作埋，點解我未揾阿樂怡咧？咁我就突然間醒起，哦，其實我都即係我好注重呢啲嘢，我應承咗人我就要做翻，咁、我就話，哦，有首歌想揾你填。 但係咧佢係有 beat 嗰啲嘢嚟，即係未必係你原本嘅 style， 所以唔使填得咁工整。咁嗱，後屘佢就俾咗依份詞我，係、 嗯、 咁，但我就有啲位同佢講話。英文嗰啲我想 keep 翻 J 原本 demo 嘅英文，咁咪有翻嗰個 five 喺度。 係，咁有冇一啲即係同佢溝通上面講呢一首歌，你有啲 主題啊？ 即係主題就頭先講成長嗰樣，有冇再多啲 elaboration 俾佢定係點嘅？ 我純粹想同佢講話，我呢首歌想 positive 啲、 嗯， 因為我冇乜歌係真係咁 positive。咁但係我呢首歌直情 chorus 一開波已經，哦 ，let go of your life，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即係直接話俾你聽， 係， 因為我覺得我哋依一班人全部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依樣嘢，即係無論你做得成唔成功，但係我都會好 respect 依樣嘢，就係、是、哇，你可以即係唔顧正常人或者世俗嘅眼光，因為啲阿爸阿媽係好中意，唔好意思啊，好中意挑剔你喺度。啊！人哋個仔都做緊乜乜乜乜啦，你又咁樣又唔夠瞓，跟住又唔係揾好多咁樣，跟住嚇 要諗下喎， 係啊，諗下喎， 做幾時啊？諗住 係啊，我都唔講啦，講多又話我煩啦、 啊，自己諗下啦，咁大個人啦都 自己諗下啦，係啊，咁點知隔兩日無啦啦，我有個親戚 send 我新歌個 link 俾佢，或者我上電視嗰啲相俾佢，佢哋就 high time 㗎啦，佢哋就 high 翻一排， 嗯、 即係佢哋仲係覺得哇上電視好威，即係有報道寫你好威咁。咁但係我覺得冇乜嘢嘅，最緊要自己開心。咁初頭我屋企人都唔 support， 咁但係之後佢覺得哇你做咁多年你都堅持做，咁、 嗯、 你一定好中意，同埋你真係花時間去做啊嘛，即係你最緊要係個小朋友係。認真去做嗰樣嘢咯，咁當然嗰樣嘢要即係唔係完全夕陽職業先啦， 同埋你睇得出你堅持嗰樣嘢，即係認真咯，嗰樣嘢會 係啊，所以我就係、是、我諗當送俾我小朋友，即係第時佢睇翻，我會同佢講哦，你最緊要做啲啱你做或者你真係中意做嘅嘢咯，你唔係作奸犯科，嗯、即係你哪怕你唔成功，但你起碼你唔會覺得啊浪費咗依一生人咁樣。 我都覺得係呢一份詞呢首歌有一種好似一封俾小朋友嘅信咁咯， 同一時間係。 咁喺呢個 MV 上面，頭先都有講到，即係會擺咗啲你自己嘅相啦，亦都有一個有隻公仔，即係貫穿住呢個幾得意，有隻黃色好似黃豆咁樣嘅公仔。 假蛋黃哥，喂，我哋三個把聲都唔係好掂。係 啊，年紀大啊，我哋都。 你有 幾 淡啊？ 係 啊， 我同你佢最好喎，佢康， 我啱啱康， 因為好翻啊嘛，佢而家游唔游冇喺度。 我啊 B grade 啊，你啊 C grade 啊， 啱啱突然間一嘢跌咗落去。 我 B 噶。 係啦，又可以講下呢一個構思嗰個公仔。 嗰隻公仔其實就唔係我 idea 嚟，係、 嗯、 啊導演 idea。咁呢個導演咧又係天黑時想跟你到白頭嘅導演，咁、嗯、佢就好有心嘅，佢就喂不如加少啲 animation 啦，就好似穿插喺你細個同大個中間咁樣啦，同埋入咗行。咁所以佢喺個 ending 都係用我全家人，即、就、係、是、我兩個仔咯。咁當然佢哋、嗯、雖然佢哋瞓著咗啦嗰張相，因為佢日本玩得好攰。 係， 咁入面咧我都要求想加一啲 drone shot 嘅，咁係揾咗一啲我唔知係咪叫 FPV 啊，即係佢係拍到好似 first person view， 好似一隻雀仔鹰眼咁樣去望個世界， 嗯、 所以佢嗰、那個無人機咧嗰、那個角度係衝得快啲嘅，同埋好似第一身視角咁樣。咁我好想加一插呢啲元素。咁我記得呢個 MV 我係兩日內拍咗兩個 MV， 一個就係呢個 MV， 一個崩潰嘅 MV。咁咪超攰，同埋呢個 MV 全部户外，户外拍嘅，咁嗰日係35度， 哇！ 但我都係照著長袖，因為長袖型好多， 係有啲 layer 嘅好睇啲嘅， 但白色 T 都好型， 梗啦， 最緊要冇 print， 下次試下 啦，我都有我屋企， 方便啲嘛， 我依件都唔係，我唔使試啊，大佬，我依家咪 係咯，已經係， 你當阿叔， 我意思，我依家拍 MV 淨係著白 T 啊， 我唔得，我比較受傷啊，我做翻啲 gym 先， 所以呢一首直接啲彈增就會大家，我覺得其實都幾似係將 high time。嘅一個 延續、啊、 一個延續，亦都好似將佢一個濃縮嘅廣東話嘅一首歌咁樣，咁、嗯、所以大家都可以聽下呢一首《自然的誕生》，同埋可以即係聽下《High Time》呢一張專輯，知道下成個歷程啦。 我同你把聲真係越嚟越磁性， 係啊，開始撳低嘢把聲， 要食翻飲翻碗24味先。 好啦，三位阿叔都年紀大啦，都攰啦，咁我哋都休息下啦。咁啊，聽歌啦，今日多謝 ，thank you， 歡迎啊，謝謝你啊， thank you， 好，食翻粒喉糖先， 拜 拜。